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编采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呢两日咧系对于华人世界较为轰动嘅消息咧，当然就系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简称 ICIJ 喺4月29日继续发表一个声称叫中国战靶嘅一连串嘅调查报道。咁啊，根据香港经济日报同埋香港01咧，就分别转载引述同埋报道咧，就揭露咧吓，就系首先就曾经系中国首富嘅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咧，喺2021年系喺一个疑似系被逼嘅状况之下，协助追捕红色通缉令嘅目标。呢个目标咧就系明星赵薇个老公叫做黄有龙，黄有龙咧亦都系一个咧合亿万百亿嘅富翁。黄有龙嗰时咧就走咗去法国。据呢个记者同盟咧揭露出嚟咧，就系话马云咧就打电话俾喺法国嘅黄有龙，系叫佢咧系翻嚟中国，系嘛？因为如果唔翻嚟中国咧，会对佢咧系个生命咧好不利，系嘛？咁里边咧就俾呢个黄有龙咧偷偷地录咗马云嘅电话。马云咧喺里边就话，系嘛？你没有别的路，他现在给你这个政策，如果你现在不回来，他肯定往死里弄你。呢、这个用佢普通话讲啦。呢、这个里边嗰个他咧系好明显啊，系一个中国权力嘅最高人物啊，就系咧系委托马云咧就叫黄有龙咧系翻嚟中国，翻嚟中国咩咧？協助調查或者指證中國公安部前副部長孫力軍被捕涉及的一些反黨的陰謀。這個反黨的陰謀是什麼呢？裡面就涉及香港了，案中有案，是吧？根據這個調查報導呢，就是揭露這個黃有龍呢是曾經呢是透過馬雲的穿針引線之下被要求是拿$500,000出来。$500,000出来就成立一间保安公司。这个保安公司呢是优先聘用什么人呢或者是有份聘用什么人呢？就是2014年香港的散运是曾经有一单新闻。有一个姓曾的年轻人是被7个警察拉入桥底那里就暴打。咁然后呢7个警察咧，当时啊香港嘅普通法制度之下咧，就被控告就系咧咁样打人咧系犯法嘅。于是咧呢、这个七警咧就里边咧好多人被判咧入狱2年。呢、这个入狱2年咧，以今日中国香港嘅形势咧，就当然对于呢7个警察系一个冤案啦。因为佢哋喺桥底嗰度执法系维护国安啦，同埋打击咧呢啲雨傘運動啊，裏邊嘅黑暴啦，咁點解佢哋無啦啦被判2年呢？出咗嚟應該得到一個慰勞同埋一個獎賞啦。呢、这個獎賞咧就係、是、類似或者疑似咧，就係、是、優先被呢個保安公司所聘用啦。咁啊，呢個報道咧就係、是、揭露涉及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長曾國衛當時咧係主管入境處嘅，就係、是、幫手遊說喎。本来唔关香港事喎，嗱呢啲如果系中国嘅习近平当局下令马云叫佢帮下手，系夹啊或者咧系恐吓啊或者游说呢个黄有龙翻大陆咧，系接受审判同埋接受红色通缉令嘅约束，咁一国两制，中国香港特区唔应该介入呢啲事。之但系呢个报道咧系引述。这个曾国卫咧系加把口话嚟，就话佢哋来来去去都仲系嗰两招。第一，将你所有的钱冻结；第二，就是用你屋企人威胁你。根据《经济日报》和其他的报道咧显示，曾国卫咧佢接力游说，话他们来来去去还是哪两招？他们是指哪个国家、哪个政权呢？这个咧里边而家 就如果曾国卫真系俾呢啲咁嘅报道系冤枉啊，或者系诽谤啊，吓虚构啊，咁我谂特区政府应该有一个澄清，因为呢个咧系相当之严重嘅指控，系咧涉及咧香港特区政府咧系卷入咗一啲咧中共政治最高层，佢哋唔应该知道，亦都唔应该介入嘅机密同埋斗争，系嘛？咁咧，马云咧就系咧主要，当然系主要一个警开声警告嘅人物啦。佢话一定会拉你啲屋企人啊，如果你唔翻。咁啊，结果咧三日之后咧，呢个黄又龙啊嘅屋企人咧就真系咧系俾人邀请啊，系去问话，又或者系拘捕。嗱呢件事咧啊，有两大焦点，就系咧冇人估得到香港南华早报嘅老板咧系咧出面咧或者系出声。做一个咁嘅角色，但我认为呢个咧系完全唔出奇。但第二个咧，第二点咧就比较少人提及，就系点解呢个孙力军要透过马云做其他嘅中间人，叫呢个黄又龙系攞$500万出嚟，就成立一间保安公司。嗱，呢个$500万雇佣呢七个咧，系受冤屈啊，所谓啊嘅警察嘅话。好明显呢间保安公司就开喺香港嘅。嗱，呢个保安公司到底系咩任务同咩目的呢？呢个先至系案中有案，内人寻味。如果你话将个焦点放晒喺马云度，哎呀，话全中国最有钱嘅人点解会做呢啲嘢？喂，呢啲中国国情嚟噶啦，有咩咁出奇啫？呢样完全唔出奇，乜你第一日先知咩？啊，点解阿马云啊喺蚂蚁金服？即将上市就是2021年初，他曾经在这个陆家嘴浦东那处一个金融高级会议，他批评这个中国政府，即是中共呢，是将银行呢当做当铺这样营运。这么高调啊，是一只呢言论之后呢，跟着蚂蚁金服即刻呢是没得上市。同埋他自己呢是亦都呢要将好阿里巴巴大部分的财产上交国家。跟住在2021年八月，赵薇所有的影音的产品在大陆全部落架，就因为她的老公原来是牵涉到一件来龙去脉这么复杂的政治事件。再加上黄又龙是去年还是前年，去年就在香港被人入品追讨7.5亿的欠债，而呢赵薇亦都非常现实和迅速地就切割，就话咧同黄又龙已经离婚，这个男人以后一切华洋谋国与我无关。咁而家咧香港嘅传媒《经济日报》同埋香港01系引述嘅呢啲咧国际记者联盟嘅报道咧，就系、是、浮现出一个相当之清晰嘅脉络啦。香港而家呢个地方已经变成一个咩基地咧？呢啲中国嘅地下嘅资金啊，权力斗争嘅人物啊。深度在这个城市那里介入啊，这个前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被捕啊，后来啊说他呢其实是反党啊，不只是贪腐啊，现在呢就证实到啊马云同埋黄又龙同埋赵薇这两公婆呢同埋香港呢都呢是变成成建啊非常之复杂的政治戏剧里面的重要环节。你怎么看呢这件事啊，鲍生？ 香港咧嘅角色咧，其实一直都系咁样，只不过而家咧就喺个冰山里边咧，就唔系一角，系浮咗半个冰山出嚟，所以先至曝光同令到大家知道嘅啫。表面上呢度全部牵涉嘅咧系经济犯罪，但系背后咧系一个政治斗争，因为属于马云或者呢个黄又龙，再加埋孙力军，再后边可能恒大嘅许家印等等，全部呢啲咧都系属于某种啊。嘅资本里面嘅组合，呢啲资本嘅组合呢就喺而家咁嘅政治气氛之下呢，其实佢哋嘅损失係好大。所以以往呢就係呢扎嘅资本里面嘅头面人物呢，包括政治同埋商界再加埋经济呢，其实佢哋隐然係一个利益嘅集团嚟对抗緊啦而家嘅金相叫做。咁而家呢就当然佢哋係即係叫弱势嘅一群，就逐个被清算啦。咁而家除咗香港嘅角色或者香港系咪成为呢个白手套呢个伪命题之外呢，其实更加大嘅问题就系究竟国际刑警系咪被渗透或者被中国 的当局控制呢？因为黄又龙的事件呢，开始的时候啊，是用经济犯罪啦、洗黑钱的罪名呢来通缉他。而所谓的红色通缉令呢，其实是由这个国际刑警呢亦都有介入的。当时呢就在法国呢这个黄又龙在冰岛飞去法国波尔多的时候呢就曾经被拘捕。咁当时呢就国际刑警呢就想将佢就送返去中国。咁但係里面牵涉咗好多嘅调查同埋国力里面呢发现啦。里面其实佢返去唔係因为佢嘅罪名，而因为呢係对孙立军呢嘅政工呢係作为一个重要嘅指控。咁后来呢呢件事件呢就取消咗佢嘅红色通缉令，咁后来应该係被释放。咁而家究竟呢个黄又龙嘅去向系点呢？依然系成谜。但是有一关的一些叫做官员呢，其实他们爆了很多料的。他说这种红色通缉令或者是叫他劝返中国呢是很普遍的事情。现在这个呢只不过是比较有名的人，所以呢就被注目。其实很多呢是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手段，包括将他迷魂啊，将他这个禁锢啊，跟住呢放入呢个港口嘅集装箱里面，上咗船佢都唔知啊，跟住一隻船呢就返返去中国啊。咁呢啲全部呢都係一直以嚟呢行之有效啊，或者一直咁样对付嘅。咁因为呢单嘢呢就黄又龙呢比较出名啦，同埋牵涉到影星嘅赵薇啦，所以就俾人注目。咁另外就係有关乎呢你话嗰、那个香港嗰个保安公司，其实呢个已经一个公开嘅秘密嚟㗎啦，因为香港嘅嗰、那个资本嘅自由啦，同埋呢嗰比较容易啲啊成立呢类嘅公司，以保安为名啊，你一方面呢可以安置佢哋呢啲咁嘅人物啦，或者曾经为国家效力，但係呢冇办法继续喺警队嘅编制里面呢可以俾佢哋工作啦。咁其实仲有好多呢进行一啲监视啊、维稳啊或者跟踪嘅任务，呢啲全部呢都係通过呢外判啊嘅方式啊，甚至部分可能来自公帑，你都唔知，因为咧往往都有嗰个更加好嘅理由或者系包装去进行呢啲事。咁而好多嘅钱咧，因为咧唔想由公帑出咧，亦都会由一啲富有嘅商人啊去负责嘅。所以嗰$500,000何来咧？其实好简单咧，都系笃手指嘅啫，是但怼一个人咧都要俾噶啦。咁呢啲咧，其实喺香港嚟讲咧，我都听闻唔少，甚至你讲到背后嘅政治斗争，好多年之前我亲耳听嘅我可以作证，就係、是、香港有名嘅电影公司，亦都係金像奖级数嘅导演同编剧，佢哋被邀返去边度呢？当年嘅重庆去帮一个薄熙来准备拍一套佢嘅自传。嗱，点解会牵引到香港嘅电影公司呢？咁我唔知道，当然係因为呢香港嘅电影呢，嗰当时讲緊十几年前呢仲係有国际性嘅影响力啦，同埋呢嗰啲导演编剧呢都系知名人士啦。所以佢哋成个团队都返到去呢备受优待。咁但係呢呢件事呢当然就喺薄熙来被捕之后不了了之。而相关电影公司呢亦都呢绝口不提，淨係我哋行里面知㗎咋。如果当时呢啲电影公司假设薄熙来冇被捕呢，依间电影公司就变成咗佢嘅政治宣传嘅工具，甚至呢成为佢将来嘅国际形象一个重大嘅一个外宣。咁所以你见到香港嘅角色系好特别嘅，特别在于呢好多时候无论系白手套啦，无论系进行一啲即系非体制，即系体制以外嘅一啲监视啊、保安行为啦，再去到呢外宣嘅宣传啦，无论影视作品啦，其实香港都有发挥佢嘅作用。咁当然啦，随住而家中国香港越嚟越变成呢个南方嘅一个小城市之外呢，其实呢部分嘅功用同影响力已经降低㗎啦，因为大家一眼就睇穿啦。不过呢始终都仲係有一个出入口自由啊，人身出入口嘅即係出境嘅自由安全啦、啊。咁对于好多嘅呢啲中国大陆嘅官员啦、啊、或者系商家嚟讲呢，仲系一个好有用嘅白手套基地囉，陶生。 你上次讲到呢个薄熙来咧，企图收买香港嘅电影公司啲事小啊，呢个都系一种对薄熙来个人啊嗰个政治野心嘅文宣。当然，如果薄熙来做咗总书记咧，呢间电影公司同埋呢班导演咧，应该得到一个非常之丰厚嘅回报。呢啲回报咧就系类似嗰七个警察系坐咗2年监之后， 校是会优先获得这间保安公司的雇佣。但现在的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2021年是要黄有龙出500万抌他心口叫他成立一间保安公司。2021年那时已经是有香港的广播国安法，有国安处，在大陆亦都是政法系统派了很多人落到来，已经拨款头头尾里尾是不少过100亿的经费。你说如果这个保安公司用来监视香港的远对抗或者其他的这些密谋，这些2019年和2020年那场抗争有黑暴的话的残余势力是不需要另外再生枝节开一间保安公司的。用国安警那110亿头尾的预算是绰绰有余，为什么还要黄有龙是给多500万美金，那里3800万另外成立一间保安公司？他不通的在这说嘛。你香港已经本身有本地的警力有30000人，好了，还有那时2021年港版国安法之后生效的还有超过100亿的国安预算。那阵时2021年香港就已经平息任何的政治风波，拉晒人的了已经。那你节外生枝整500万保安公司在香港做什么先？我们不妨看看孙力军当日被控的罪名，这个呢也都连累到他的一个盟友当时的司法部长叫傅政华一起拉晒。傅政华呢就2021年呢同埋呢个孙力军一起被中纪委呢立案审查。呢个2021年9月天年到令到傅政华就同孙力军呢是组成权力的小圈子。根据香港01这个爱国爱港的于品海先生经营的传媒是报道，孙力军的罪名是政治品质极为恶劣，权力观政绩观极度扭曲，制造散布政治谣言阳奉阴违，欺上瞒下，大搞特权，大肆买官，卖官就安插亲信布局人士，严重破坏公安政法系统政治生态，毫无道德底线，大搞权色钱色交易，系嘛？咁咧就一审开庭，2022年七月一审开庭就咧指控佢非法收受财物咧，人民币咧系6亿几，系嘛？呢两个人包括孙力军咧系只手遮天掌握刀把子的人物但他们的查处呢香港另一就还证明中共自我净化自我纠错的能力。你就算有纠错能力这个错都几结的。这个是公安部副部长不是普通的。全国各省的公安厅是归他管的。另外一个的级数更加高是司法部长是不是，所以就是那500万美金拿来做保安公司保咩安？呢、這个保安公司如果系由孙力军呢条线落嚟，透过马云叫呢个黄有龙俾钱系出嚟成立嘅咧，一定不受中国香港特区成个体制嘅管辖，亦唔系用嚟对付香港本地嘅呢啲咧反政府嘅势力，包括民主派啊嘅人士。是用来做什么？不是用来保安，不是用来防范的，是攻击型的，你知不知道？一旦有这个保安公司，它可以有其他的枪械军火，就连香港特区的警察编制都不需要过问。如果你是记忆不善忘的话，这个中国最高人物他访问香港的时候即日来回，但他最近去澳门呢是好放心，在澳门出席这个权力主权移交这个几多周年我都不记得，是吧？ 25 周年的时候在澳门过夜。咁有好多嘢呢 就要睇破咧，就唔需要讲破噶啦。所以咧，关键点解啊？香港呢个地区系一个极之复杂嘅地方咧，系指唔止净系呢啲咩黑布呢个势外国势力颜色革命咁简单咧？呢个地方盘根错节，有咁多钱喺度，仲外另外呢条线就系孙力军、马云、黄有龙。同埋牽涉一個咁嘅系統，呢個系統啊，係佈局喺香港準備用嚟，同埋呢幾年用嚟做乜嘢呢？明眼人咧，你睇下你自己諗啦，係嘛？所以個複雜喺呢處，但我就唔知點解咧嚇，曾國衛就被引述加埋把口咧，就係遊說呢個黃有龍翻大陸，啊嘛？佢哋無非係兩招，就係凍結財產同埋威脅你屋企人。咁啊，呢位。局长都算几心水清啦，系嘛？冇枉费佢咁多年上去参观学习咯，系咪啊？之但系呢句说话向劝说黄有龙咧，系有倾向性咯。同埋马云嗰几句嘢咧，如果你识听咧，都系话中有话，就话咧你好翻嚟啦，唔翻嚟咧，佢有办法咁喐你。呢个佢系咩咧？嗱，黄有龙亦都好醒目，喺嗰头接咗 Q 听咗之后，好啦，我谂一谂啦，咁跟住佢冇翻去，系嘛？嗱，呢啲咧就系喺香港咧，我成日都话嗰啲咁嘅中环丁英汉玩政治咧，佢哋未够班嘅理由嘅，呢个里边有好多空白，有好多耐人寻味嘅细节，系唔需要讲明嘅。但系咧，你喺个牌面度你睇到咧，就系、是、中国香港特区咧，呢几年啊，喺2014年之后呢十年啊，佢已经完全变质，有好多嘢呢个地方唔应该参与，唔应该知道，亦都唔应该帮手。结果你得罪咗一个咩人咧？咩叫刀口向内咧？乜嘢叫刀口向内啊？ 你讲得啱，其实香港 蔡奇讲啊。在中央开会的时候刀口向内，什么叫刮骨疗毒呢？是吧？什么叫做啊？现在是美国佬不是只拿关税，是要我们条命呢？什么叫你香港一定要跟中央坚定保持一致呢？当这些说话讲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只是针对香港特区政府，或者那些人一般推测所讲的长和这么简单呢？ 因为咧，香港嘅政商界咧，佢哋往往咧就少涉猎或者对中国内部个政治咧嘅研究啊。如果顺藤摸瓜，你会发现黄有龙只系个小卒，即使马云啊，都只不过系一个最下线嘅人物。你唔好以为佢富可敌国就可以咧就为所欲为或者有人身嘅自由。再顺藤摸瓜摸上去，你提到嘅孙力军、傅政华。在几年前啊，是被双规啊，或者是开除党籍之后咧，嗰、那个措辞好严厉到不得了。佢哋系团伙啊， 是死缓啊，系啊，团伙啊， 伙啊，团伙系咩？ 两面人啊，系啊， 牵涉到里边嘅官员，我都费事讲啊。里边上海啊，嗰啲政法系统啊，全部啊连根拔起啊。佢哋唔系个别嘅行为啊，系一个团伙。团伙系乜嘢啊 ？Parties。parties 系里边做乜嘢噶？吓，随时系政变啊！讲得白啲，所以啊，而家根本啊，香港而家嗰个角色或者系佢哋下游发生嘅事咧，只系我哋叫做咩啊？好似一个人病咗咁，你出下红疹，你唔好以为嗰啲只系敏感，可能背后系一个重病，呢个重病可能绝症，个原理一模一样。所以咧，如果有留意嘅或者系会深入去研究下，就知道咧每一步啊。都是好凶险，或者你埋错班咧，亦都随时有性命之危。我有啲朋友前一排，唔好前一排啊，前若干年同阿马云咧行得好埋嘅，亦都喺佢下边咧揾到食嘅，行出嚟咧好风光嘅。呢几年咧都唔见佢出声，亦都唔见佢咧再有咁嘅威风。咁你就知道咧，即系喺中国人做生意或者叫埋堆里边咧，唔系净系谂利益经济，系要谂埋政治嘅，陶生。 咁香港而家咧卷入呢啲咁嘅嘢，系嘛？根据香港01咧，系引述大陆嘅报道，孙力军衰咗之后， 大陸的政法系統多名省級幹部先後被查處，包括咧曾任公安部技術偵察局長、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龔道安、重慶市副市長兼市公安局局長鄧輝林、遼寧省公安廳副廳長，另外從曾任中國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局長、山西省公安廳廳長，全部掃曬。嗱，呢個範圍咧係非常之廣。呢個千里來龍咧就去到而家仲喺法國啊，呢個黃猷龍嗰度。到底拉呢啲人係為咗咩目的？點解會牽連咁廣？仲有香港咧好多人唔記得咗，就係某一年嘅年初一。点解月黑风高喺四季酒店将一个叫俏建华嘅红色富商咧，系用非常手段夹咗翻去？呢个叫俏建华，唔系萧啊！唔好话呢个系简体字啊，系十二生肖嘅肖。嗱，呢啲咧系全部前后有呼应，一个咧就系钱，另一个咧就系把枪。呢个叫公保安公司 ，OK。所以咧，即系香港咧，你而家咧系从中国咧咩大湾区融为一体，恭喜你啦！台面咧就一小时生活圈饮饮食食 玩 埋 啦， 继续饮饮食食啊！台底原来咧系其实有好多嘢嘅，呢啲嘢咧即系恕我坦率讲一句，香港人包括而家喺嗰啲咁嘅管治阶层啊，佢哋以佢哋嘅出身同埋个知识。包括嗰啲咩金融界、工商界咧，佢哋系不具备呢啲任何嘅智商去参与玩呢啲咁嘅嘢。但系佢哋冇办法，因为而家讲到明俾你听，中英联合声明历史文件呢个第一，第二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听到未？佢全面管治权冇紧要，但系佢哋全面管治权一路管治一路咧，系挖到呢啲咁嘅。孙力军、傅政华话：原来十恶不赦以往咧就系佢哋系几好人啊，系嘛，几叻啊，点成？咁你话香港而家中国香港系一个咩处境？系一个咩状态咧？ 当你见到马云啊，都只不过系如此，或者要遭受到咁嘅待遇，或者身不由己嘅时候，你都知道你要赚中国大陆嘅钱，或者即使成为首富啊，你嘅遭遇系点样咯？ 马云先生出身杭州，都是一个非常之精明的商人嚟嘅，系嘛？呢个咧十三亿人，点解系得佢一个弹起，而且可以收购南华早报啊？呢啲当然是中国嘅精英，系嘛？是非常之叻嘅。香港咧，我话俾你听咧，系冇人系嗰皮啊，系走去玩呢啲咧马云嘅中线、下线、再下线呢啲咁嘅嘢。之但系。你一方面你又接受咗大陆嘅钱，嘘嘘声涌入嚟，而家你系面向祖国，祖国咧系你个强大后盾，包括咧嗰个金钱啊、高科技啊、军事啊等等，你就要接受咁嘅宿命，系咪？所以咧，凡此种种，国际记者联盟爆出嚟嘅呢单嘢，你系点又怪得咧？美国同埋欧洲已经将你香港。是正式当成为中国一部分呢，是不是？同埋比较耐人寻味的就是为什么国际记者联盟这个调查报告是这个时候爆出来的。你中国香港特区你说新闻自由是跟以前呢是一样是没有变到。那你不是香港传媒包括香港01你派个记者团走去法国。找一找这位王先生，再看看还有些什么未完完未爆的东跟进一下咯。你不要下下都被西洋西方的这些国际记者联盟走去喝头啖汤啊，难道鬼佬真的叻啲咩？是吧，自己都丑啦。你中国香港这些这么劲的新闻被鬼佬国际记者那里起晒底。那些黄面孔那些炎黄自酸那些新闻工作者去晒边啊。淨係飲飲食食啊，抄大公文匯同埋咧，係照樣搬字過紙新華社啊，係咪先？係嘛？所以呢件事咧都幾得意嘅，係嘛？不過咧外行嘅人咧就睇門睇熱鬧，咁好多呢啲我即係